毫无手札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58章，独眼龙见我落嚟，即刻就走到我身边，好为难咁讲：哎呀，佢啱啱过嚟嘅。呢一位啊，真系好恶啊！唔俾我通知你，我示意啊冇事，叫独眼龙啊先落去。跟住我就坐咗喺冯鬼手嘅旁边讲：出嚟几早啊？佢啊冷哼一声咁讲：靓仔，我今日系唔系嚟同你叙旧嘅？哦，唔叙旧，咁啊做咩啊？系咪想嚟拆我当嘢啊？还系想杀我个人？冯鬼手冷冷咁讲：我既唔系嚟拆你当嘢，亦都唔系杀你个人。靓仔，我以前冇睇出嚟，你居然仲有咁嘅本事。佢嘅话就等我有啲觉得唔了解啦。我早就做好咗冯鬼手寻仇嘅准备，但系而家睇佢咁个样，似乎唔似嚟寻仇噶噃。咁呢个人嚟要做乜呢？我冇出声，等佢继续讲落去。冯鬼手个目光喺我个店里边扫咗一圈，跟住佢又讲：我今日一大早就从入边出嚟，你估系边个将我搞出嚟嘅呢？我话讲：除咗赵二爷，仲能够边个啊？冯鬼手一听，哈哈哈咁样笑讲：你条靓仔一睇就系个青面嘅呢，你觉得我同阿赵二爷办事，佢会嚟救我？哼，简直就系天大嘅笑话！就算冇赵二爷嘅事，就我之前咩嘅案底，亦都救我死十几次啊！所以赵二爷唔担心我会出卖佢。救唔救我都冇所谓，呢一塘水就好深嘅。你条友仔亦都算有悟性，但系个资历嘅真系太浅啦。我嘴上边就即刻讲：哈，你同我讲呢啲嘢系咪故意嚟窒我噶？我心里边就谂：如果赵二爷唔理佢，咁仲有边个可以救佢出嚟呢？呢阵时。好似佢睇出我个疑惑嘅，冯鬼手又冇答我，佢而系讲出咗一个名，吕叔，系吕叔将我整出嚟嘅。啊，我啊有啲坐唔住啦，吕叔救佢，我啊知道吕叔呢个人际网啊讲得可怕啫，就算佢有啲乜嘢非凡嘅路，亦都能够将冯鬼手搞出嚟。不过。吕叔搞佢出嚟系咩意义呢？佢明知道我将个冯鬼手啊捉入去噶嘛，冯鬼手啊嬲我啊嬲到要死，呢阵时佢将个人搞出嚟，咁岂不是诚心啊同我作对？于是我讲：吓，佢点解要救你啊？冯鬼手啊冷冷咁讲：呢个你去问佢啊。我讲：佢喺边度啊？你有冇佢电话？冯鬼手啊，掟一个电话号码俾我讲，我攰咧，喺你呢度瞓一觉先。讲完呢，佢就吊儿郎当旁若无人，咁啊，趌咗去二楼啊。独眼龙压低把声讲：啊，当家嘅，使唔使我将佢赶出去啊？我啊拧咗拧头讲：唉，随便佢啊，佢做乜嘢你又唔好理佢，只要唔好去我房就得噶啦。你上去咧，我睇住间铺。独眼龙于是呢就去咗二楼夹住佢，我啊即刻俾阿吕叔啊打个电话，响咗好几声，对方先接，中气十足咁讲：啊，陈远！我心里边啊暗暗惊讶，心谂我对佢嘅联系方式啊一无所知，但系呢条友仔一下子啊认出咗我嘅电话号码，俾呢种人算计嘅感觉真系实在唔爽。吕叔呢个人呢，实在令人哋捉摸不透。我喺听到佢把声嘅一瞬之间，心里边就冷静咗落嚟啦。我讲：冯鬼手系咩回事啊？电话嘅另一头，吕叔就笑咗一笑，讲： 都系怪我，怪我啦，未嚟得切通知你添。地图嘅事有咗着落啦，冯兄弟到时会同我哋一齐落斗。我一听即时说咗一声，心谂吓，边个要同你一齐落斗啊？唔等我开口问下落斗同埋地图嘅事，吕叔嗰一边就传嚟咗一阵嘅嘶嘶喳喳咁嘅电流声，好似系受到咗咩电子干扰咁。跟住佢就话等佢嘅消息，然之后就收咗线。我再打过去嘅时候，电话已经打唔通啦。睇住无人应答嘅手机，我就百思不得其解。佢话地图嘅事有着落，咁点解咁快呢？唔通系从赵老头嗰度揾到咗咩突破口？佢又讲落斗系咩意思呢？落边个斗啊？莫非所谓嘅地图就系一个落斗嘅信息？呢一切嘅一切又同冯鬼手有咩关系呢？我而家先反应过嚟，吕叔嘅呢一条友真系太狡猾啦！我特登打电话去问，结果到而家就乜嘢都冇问到。临到晏昼嘅时候，冯鬼手嘅睡眼惺忪咁从阿楼上啊揈下揈下落翻嚟，点咗支烟，坐咗喺阿豆腐嗰个专用宝座上边，系吞云吐雾讲问清楚啦。我讲。清个屁，乜嘢都冇讲啊！到底咩回事啊？你同阿吕叔系咩时候有一手嘅？冯鬼手嘅吐咗几啖烟圈，讲：陈元，你嘅僆仔都系算好人物。如果再有十个八个年头，我就真系斗你唔过啦。不过而家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咁搞死你，你信唔信呢？我盯住佢阴沉嘅面，淡淡咁讲：信，不过你而家又系咩意思呢？佢突然之间就出现咗喺我铺头入边，亦都不计前言，仲喺我个楼上瞓咗一觉，一睇就唔系嚟寻仇嘅咧。我估呢件事同吕叔应该就脱唔离关系嘅。问完冯鬼手啊，咁熄嘅烟头喺烟雾当中。佢嗰一双本来细小嘅眼睛几乎就眯成咗一条罅，佢就讲：我喺入边嘅时候，吕叔就嗌人带咗话嚟，佢话可以搞我出嚟，但系呢，唯一嘅条件，我同你嘅事要一笔勾销，唔能够搵你麻烦啦。我不动声色咁听住，心里边暗暗喺度琢磨住呢一个吕叔究竟喺度打咩算盘呢？佢点解要帮我一下呢？如果你知道冯鬼手真系想对付我嘅话，我以后喺呢个圈子入边就真系好难立足噶噃。冯鬼手见我唔出声，佢又切切咁笑咗一声讲：咁算我俾佢一个面呢？呢件事就咁决过去算啦，我亦都冇咩事，青山不过绿水长流啦。讲完呢，佢又揈下揈下想起身走咯噃。我侧身啊将佢一拦，我笑讲：系唔好急住，你嘅话应该仲未讲完喎。吕叔如果唔救你，你就喺入边一路踎落去。佢如果系为咗俾我做人情，咁完全冇必要救你出嚟嘅。所以除咗呢个交易，应该仲有其他条件啩？冯鬼手佢而家双手抱胸，岌咗下头，唔咸唔淡咁讲：系有嘅，但系同你无关。呢个系我同吕叔嘅私人交易。讲完，佢就扬长而去啦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吕叔那边的电话始终呢就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。豆腐的脑震荡都出院了，眼睇住而家天气的气温就一日低过一日，一时间就一晃而过，就快要过年添。吕叔呢那边仍然都没有消息，慢慢咁我亦都懒得去想。转眼就是过年，深圳这一边突然间气温骤降，不过呢比起北方仲系暖好多嘅。年后嘅一段时间，古玩市场都比较冷清， 古玩城里面密密麻麻的地摊档都收得干干净净，显得非常之冷清添。我哋亦都忙咗一年，豆腐提议话去 happy 下咁呢，一阵间又话想去东莞，一阵间又话咩天上人间咁，冇一个系正经嘅。我亦都懒得理佢，我啊翻住个地图准备呢就喺度搵个地方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门口突然间走入咗嚟一个人影，身着住白色嘅羽绒服，围住一条红嘅围巾，两隻手就攞满晒礼物，彬彬有礼咁讲：新年好啊！显然呢系嚟拜年嘅，礼数咁周全嘅，唔系女叔又系边个啊？佢手里边攞住嗰两包嘢啊，重一重，我睇到都觉得手痛啊！一时之间亦都唔好发作，我起身接过礼物，斟茶就坐低，相互间讲咗几句吉庆嘅说话，女叔亦都唔兜弯，饮咗啖热茶之后，佢又讲：而家先嚟，睇嚟你哋喺背地里边都闹咗我好多次啦啩？豆腐嘻嘻一笑讲：哎呀，边度会啊？呢几个月就觉得几舒服啊，又饮又食，有钱仲唔使落斗，边有得闲嚟闹你啊？女叔嘻嘻一笑讲：睇得出嚟啊，几个月唔见你又肥咗十几斤啦啩？豆腐一缩膊头讲：男人啲魅力啊，唔系靠身材嚟衡量嘅。我话讲冇错，系靠食量啊嘛。豆腐讲：哎呀，你好唔好喺外人面前玩拆穿啊！女叔一听啊，哈哈大笑讲：哈哈，你咁讲啊，真系太难过啦！我哋好歹都算系生死之交啦，仲将我当外人？哈，好啦，我哋言归正传，就系讲讲三个月前嘅事啦。佢将目光啊转向我，开始讲起咗离开研究所之后嘅经历。佢啊得知白斩鸡被塌咗入去，女叔反而觉得啊唔妥啊，毕竟咧呢个对佢啊冇咩好处嘅，反而会俾佢嘅调查带嚟不利。趁住赵老头仲未被扳倒，佢就决定咧先下手为强，于是就直接揾到啊赵老头嚟商量。原来女叔系唔想咁直接嘅，因此一直咧就从侧面咁去调查。所以先拖咗一啲日子，而由于嗰一次研究所嘅变故，两个人就只能够正面交锋啦。女叔亦都直言不讳去问咗白书地图嘅下落。赵老头就梗系好精明嘅咧，佢一听就即刻讲： 系陈元话你知嘅，你哋系咩关系啊？ 女叔啊微笑咁讲：朋友啦，出生入死嘅朋友。赵老头对女叔呢就有啲畏惧嘅，女叔交友满天下嘅事喺圈里面都係鼎鼎有名嘅，得罪佢嘅下场亦都唔係话冇例子。赵老头虽然讲嘅自视甚高，但係佢面对女叔仲係比较客气嘅，仍然係讲话啲嘢被偷咗，女叔亦都唔逼问，微微一笑就讲：哈，咁我哋换个话题啊，你呢一次研究所嘅信使唔知道係用嚟做乜嘢嘅呢？赵老头一听有啲唔係好鍾意啦，佢话呢，我嘅研究所信使关你咩事啊？用途你又唔係唔知，同我喺度扮咩傻啊？当然呢，赵老头嘅原话自然就唔係咁讲，佢一路咁忙住同个仔跑关系，一路呢就同自己洗清污水，忙到焦头烂额，喺呢一种咁嘅关头，更加系唔敢得罪女叔呢啲咁嘅人啦。所以原话客客气气，兜咗个九曲十八弯，喺呢度就唔一一细表啦。反正呢就系咁上下咧。我哋一直喺度估住佢研究嘅信使，主要系想了解呢一种咁嘅信使复活嘅原理。不过女叔喺听完赵老头嘅一番敷衍之后，佢又微笑咁问咗一个非常之犀利嘅问题。佢话：咁样有一批信使俾你派去咗雪龙山，咁又系咩回事呢？呢句话一出， 赵老头嘅成个人嘅面色都变晒，呼吸啊急促，两只眼啊瞪到圆一圆，嘶哑咁讲： 你系点知道噶？